香港电台发新闻稿解释，抽起的香港故事、逆行者、一集以事论事，以及原定今晚播出的铿锵集，是因为相关节目的制作工作早在编辑委员会成立之前开始，因此未能够在制作之前加以纠正。被抽起的节目当中，有节目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及港区国安法等有不准确的描述。有节目可能抵触法例或者通讯局的业务守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48点，跌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3点，跌1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5，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39，加元1.26，人民幣6.574，英磅對美元1.381，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6.69美元，賣出1,707.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关于粉红色嘅标签系。粉红色所标签的可能有纯情、婴儿、公主，甚至公主病等等等等。Ivana 对于今次创作第一直觉就是粉红色的，但其实任何颜色都可以代入它标签化这个题材。作曲填词编曲王菀之，监制王菀之、冯汉铭。 得过失过的太多，想法都已经上锁，岂有未遇见过。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王菀之《The Pink Room》。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又一个星期一啦吓， 系啊，话咁快礼拜一晚噶嘛，逢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呢一个时间咧就会有我同埋有彭晴喺度， 系我哋系敏感时刻星期一嘅组合啊吓， 系啊， 每晚都唔同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嗱、啊啊、但系咧讲到咧每晚都唔同嘅组合啦，但系我相信喺爱情方面大家就唔希望咧经常性换组合噶咯噃。 你定係你想啊？ 又唔係咁講啦，後生嗰陣時 OK 噶， 因為多啲新鮮感係咪咧？定係多啲試下咧？ 多啲咁啊！有時你唔知道自己究竟中意啲乜嘢類型噶嘛？咁啊，吸收多啲經驗咯，都要係 啦。你覺得咧？傻噶， 係啊！ 我由細到大咧，我就覺得咧，哇！一定係揾到嗰一個就 天荒地老，天長地久， 係啦。咁但係咧，亦都咧，真係咧，細細個嘅時候咧，都開始發現我即係中意親嗰啲都係渣男啦，又或者唔理自己嘅人啦。 哎、你咁樣嘅。 又或者我成日都会觉得同嗰个人一齐，虽然明知唔夹都好啦，都会觉得或者种种原因唔可以喺埋一齐，但系都坚持一齐嘅谂法，希望有呢个谂法啦。原因点解咧？就会觉得，哎呀，我成日都觉得要揾一个人中意自己，而自己又中意嘅人真系好难嘅，难得揾到嘅时候，咁系咪真系就算唔系好夹都应该要一齐咧？即系有好多呢啲好傻猪嘅谂法 噶，真系傻猪、啊、女。 咁但系直至到人越大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其实可能真系你越后生越多啲唔同嘅人生阅历，好似好啲噃。 求咩啫？我哋做人 系 啊，求开心啫嘛。 系啦，咁啊，但系究竟迟啲拍拖系好事啊，定系早啲拍拖攞多啲经验好事咧？咁喺德国咧有一个嘅学会啊，咁咧有一个博士啊，阿 Jenny 博士啊，佢就咧请咗300个从来冇拍过拖嘅男女啊做一个研究。咁呢一个嘅 点样研究啊？ 系啦，咁呢个研究系点样咧？咁佢就话咧。找了这班人之后他就分别就将男仔女仔按不同的年龄跟着之后就分了做三组、这个研究很久因为用了6年时间 他 用6年时间观察他们到底拍拖的时候那个经验是怎样呢、结果第一组呢他们就在初恋的时候那个年龄层就是平均是21至22岁 小 而且其实外国人来说21至22岁算是迟拍拖、我经常觉得他们应该再重 建。香港都是啊，而家嗰啲13、14拍拖啦，拍咗好多次。 系啊，所以我谂呢一班人佢都难揾，300个人佢都难揾。 曾经沧海噶啦。 今日都有讲咧，呢一组啦，第一组啊，初恋啊，喺21至22岁嘅男女里面咧，结果发现佢哋拍拖嘅时候咧，嗰个嘅心情可能真系唔系咁好嘅啫，因为佢话啦，成件事好似都唔达到一个美好嘅水准嘅，大部分人咧都会咧同另一半闹交，甚至乎拍拖。的时候都会抱住一些负面的情绪，令到他们根本上就不想很努力地去继续拍拖，也都觉得整件事是不开心的。 是21至22岁啦，是啦，咁都仲是年纪比较轻少少啊， 系 啦，读紧书啦，系啊，咁 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啦， 系啦， 好多生活上面变化， 个人都未成熟，点解我要就你啊？系啊，点解你唔就我啊？系啊，呢啲咁嘅争执咧都经常出现嘅，相信都系。 咁几时先至系最佳嘅拍拖时间咧？ 有嘅咩？ 有嘅，因为呢一个研究有讲啦，头先讲21至22岁唔好啦，原来你只要大多2-3年，即系话你去到23至25岁嘅时候咧，又反而 OK 啦。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头先所讲第二组人咧，就系23至25岁嘅时候先至开始初恋嘅男仔同女仔嚟嘅。佢就话咧，原来呢一班人咧之后访问佢哋啦，就发现原来佢哋对爱情啊嘅印象咧，就即刻变得正面。变咗咯，加上佢哋嘅自信心咧又提升咗啦，社交能力咧亦都增加咗，咁话负面情绪咧反而减少咗。即系冇之前21岁嘅时候咁多，咁佢就话啦，所以如果你话最佳嘅拍拖年龄嘅话，就系23至25岁， 大少少啦，比廿一岁系，哇，但系即系争2年就争2年噶咯。 我觉得系因为头先所讲啦，即系你21岁嘅时候，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即系你大学，如果你读紧大学嘅话，喂，你大学多姿多彩，你 毕业啦，23至25大概都 系啊系啊系啊，边得闲啦，跟住之后到啦，毕咗业出嚟啦，做嘢啦，佢就面对社会上面另一个残酷。咁你翻工嘅时候都已经咁辛苦，你拍拖嘅时候自自然就成日有负面能量噶啦。 系 咁，但系24岁、25岁呢啲时候，即系23至25岁，即系你又觉得开始出咗嚟做嘢几年啦，有少少收入，又亦都稳定啊，你嘅人生啊都开始稳定咗啲啦。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拍拖嘅时候亦都可以稳定啲或者精彩啲？ 系初恋嚟讲，23至25岁都系迟嘅，即系如果用而家我哋啲咁样嘅 standard。不过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其实都已经好似我哋讲结婚嘅年纪咁啫。其实你 是年纪越大啲，咁啊成熟啲，大家喺婚姻里面即系相处啦，或者咁讲啦，两性相处啦，可能成熟啲，咁就拗叫啦，可能会即系少一啲啦。 嗯， 咁啊，相对23至到25岁咧，呢啲咁嘅时候咧，咁又比再细嗰啲又叫做大个咗少少啦。咁我唔知嗱，就算未拍过拖都好，起码做人处世啊，或者同人哋相处嘅经验可能多啲，系咪咁又会比较好少少咧？我谂呢啲其实都系同一个人嘅成熟度咧。直接關係啦，呢啲好明顯 嘅。係啊，咁啊，人類點解拍拖咧？畢竟啊，即係就想揾翻個白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嘅啫。我哋今晚嘅敏感人物絕對啊，呢一對啊，堪稱真係白雪公主再加白馬王子， 真係 sweet 到爆嘅佢哋嚇。不過咁，其實就即係喺佢人生經歷當中咧，都唔係話真係一帆風順咁順利。但係我諗，即係都可以用四個字去形容佢哋嚇，苦盡甘來都真 係。今晚我哋嘅敏感人物就係石榮妮 Suki S。 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 行程，磨砺敏感时刻。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好似我哋今晚咧就系敏感人物嘅访问啦吓，咁我咧有你同以下落嚟呢位嘉宾咧都非常相熟啊，呢、這个我都知 嘅。系啊，我同佢老公更加熟，仲要系佢老公系都几烦嘅人嚟嘅。 哇，你咁样讲我哋老公噶， 佢承认噶，我喺佢面前都好坦白话俾佢听。你唔想问下老婆，即系我哋今日嘅主角，我哋嘉宾 Suki 石永丽。 Hello， 烦唔烦？梗系唔烦啦，你喺我后面啊， 你几好？ 点解咁讲噶？你哋 哎呀，即系成功背后嘅女人就有个男人喺度啦，系咪先嗱？阿 Suki 真系好老实，阿莫莉咧就上一次就同我讲，喂好啊，揾阿 Suki 一齐倾下偈啊，咁样啦。啊，点解咧？佢话你啲护肤咧好，护肤嘅心得好叻嘅。 系啊， 咁呢个都系一阵间我哋都可以一齐倾下嘅，其中一啲话题嚟嘅，系啊。 咁我哋阵间先再讲。 系系啦，冇错。讲翻咧，其实即系大家认识你嘅时候，都系喺组合 Freeze 嘅时候啦，转眼都十几年， 零七年啊， 系啊， 十几年。 十九岁你嗰阵时系嘛？ 十八， 十八岁，十八岁嘅时候，点解会喺Freeze 嘅呢一个嘅即系组合当中咧？系咪喺嗰段时间入行噶？ 其实当其时有好几间唱片公司话想签约，咁但系因为当其时点解要签俾当其时嘅经理人公司咧？系因为其实我需要养家。我需要有底薪，去支撑我嘅日常生活，同埋屋企嘅支出 开支，系 咁我就签咗俾现时呢一间咯。诶，唔系，即系当时嗰间， 当时嘅嗰间公司。 咁当时其实佢同我倾嘅合约系俾我自己个人独立发展嘅。咁但系等咗一段時間啦，咁但係都已經冇聲冇氣喎，咁樣。 即係原本傾你嘅時候就係你獨立發展嘅。係 啊，係啊。 同埋佢開嘅價係咪比其他公司高？ 係。由細到大都中意唱歌嘅，其實係咪啊？ 其實中意，但係我覺得唔叻嘅。其實嗰陣時我即係覺得有機會咯，就想啦咁樣。因為其實當其時雖然自己十八歲啦，咁但係都覺得哇，夢想同自己即係現實嗰個距離永遠都係好遠嘅，但係居然可以有一個機會喎，咁就把握咗咯。當其時，如是者就即係一等就差唔多一年嘅時間，都仲未有動作。咁但係真係差唔多等到一年到啦。我冇記錯嘅話，就係、是、經理人就同我講話有個機會啊，做組合，你肯唔肯啊？咁樣，就如是者就我話哦，咁、啊、好啦，都等咗好耐啦。咁我當其時都會覺得，應該係正正常常嘅，應該都係一啲即係青春活潑嗰只嘅組合。咁样啦，但系冇谂到个形象系性感噶，真系 系完全好憎。 我只能够讲话当其时呢一个形象唔系我内心中意嘅嘢咯。 但系就夹硬都要配合啦，因为公司落咗指令，行性感着金色衫。 当其时就最大嘅原因，第一要养家，因为已经应承咗啦，能够点咧？ 签咗几年约啊？其实。 我记得好似五年到四年到啦， 即系个底薪真系吸引到咁， 系即系你话系咪造成咗一个错嘅选择？我唔知咧，即系有阵时我会觉得可能呢条路系比较艰难一啲，但系佢俾我嘅我学到嘅嘢，可能如果我一世顺畅嘅话，我唔会有而家嘅自己咯。 中途啦，你有冇同公司反映过啊？其实我都唔系真系咁想用性感嘅形象出发，甚至乎直情用到即系我觉得唔系咁好听嘅整容衫、娇啊、三娇咁样。 其实我对于整容呢样嘢，我冇抗拒嘅。即系我唔觉得我啲 partner 有做呢件事系令影响我好大，但系当其时个形象即系走在尖端啦，我哋嘅言论就比较即系令人真系会觉得 卻步一啲嘅。 但係嗰陣時要突出翻你哋自己個形象嘛，突圍而出啦嘛，係咯，所以就要走咗呢條路。 當其時老闆個決定係 好多閒言閒語啊，係嘛？好多人鬧嘅喎，其實好多人鬧你哋嗬。點樣頂嗰啲難聽説話？ 當其時其實我都因為即係有好多言論嘅壓力啦，同埋加上。虽然内心话俾自己听顶住啊，虽然唔中意，我冇谂过自己会大压力到慢慢渐渐咧，每一日开工，因为其实嗰阵时都几忙噶，我哋，咁每日开工，我就会 ready 咗自己个心态先，唔好出到去就俾人觉得喊啊，或者系好 angry 啊咁样咯。 最难听话过你说话，你觉得最难啃，今时今日你仲记得嘅？是话你乜嘢？ 其实最难听嘅说话都系喺街度俾人闹，你个死臭咩咁样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唔难接受嘅。对于我嚟讲，而家我觉得最难接受嘅系有人问你，你系咪石永利啊？我当其时咧，通常我都话唔系噶。 你觉得佢系想侮辱你？ 我惊啊！同埋我怯啊，因为实俾人闹太多啦。 十几岁嗰阵时，即系不嬲，即系毕竟都系一个细路女， 无知啲咯。 嗰阵时屋企人睇到啲报道，或者可能佢哋都会听到街坊闲言闲语噶嘛， 一定有。 会唔会话翻俾你听？又或者其实佢哋都真系帮你撑嘅咧？ 佢哋梗係好支持我啦，咁但係佢哋承受嘅壓力唔比我少囉。我所知道，因為其實我屋企人係水上人家族，咁家族大，但係即係又唔係好有錢嗰隻嘅家族啦。好多好多可能親戚朋友啊，同佢哋講話你個女咁咁咁，行性咁，即係一啲好負面嘅説話咯。咁我好感恩嘅係，我過咗嗰段時間喺好耐之後，其實我一直都知道佢哋好大壓力，但係我好感恩嘅係佢哋冇怨言咯，從來都 佢哋就冇叫你唔好做。 佢哋冇，仲好支持我添，仲叫我而家想做咩就做咩啦，唔好怕蚀底啊，勤力啲。 有冇一样嘢系你之后先知翻，原来屋企人背地里为咗唔想俾咁大压力你，佢做咗啲嘢，你之后先知嘅？ 其实佢哋都会即系撑我咯，即系譬如有啲唔好嘅说话，佢讲咗出嚟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同嗰个朋友绝咗交咁样之类咯。 对于屋企人家长嚟讲，长辈嚟讲好难噶， 唔系咁啊，绝交，但系真性情咯， 系啊， 系啊，撑个女撑出面啦，都真系。 咁到我自己自知唱片嘅时候，我爸爸就真系拎住我嘅唱片去同啲朋友讲，买啦，我个女出咗唱片啦，即系呢一种咯，我系真系好感恩嘅。 再次发现却要那么嫌弃，手机的那光景太稀奇。当初可跟你游行，什么都不理，穿梭街角到处也可游戏，简单的也可当作新奇，都已是忘记。使我再三想你，动态一再煽动，怎应对自己？怎么可以承认挂念你？怎么释放，然后再可收起？从前一切我有妒忌，为何想你没有限期？怎么可以回味抱着你？太少甜，但暗直天气 即系我谂喺娱乐圈里边咧，咁啊当然未必个个都顺风顺水啦。莫莉，人哋唔中意你都唔紧要嘅，其实诶时间都可以证明一切。不过你话真系哇出到口咁样去闹人就真系。好难顶嘅， 同埋其实闹人嗰个人凸显咗佢冇品啫， 系 咁啊，不用太上心嘅所有嘢、嗯。不过回顾翻之前嘅时候咧，所有嘅经历咧，你一系即系一定会觉得，哇！呢啲经历都系属于我自己一个经验嚟嘅，一个阅历嚟嘅。 系啊，昨天嘅经验造就咗今日嘅石永利啊吓。 动态回顾 ，Suki 石永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七宗是输入病例，一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一名浸会大学学生。另外有四至五宗初步阳性个案，大部分是输入病例。这名22岁浸大学生本身居住的富景花园第七座是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大厦，他在上个星期四出现流鼻水症状，第二日接受检测，最后一日翻学是上个星期一。至於七宗輸入個案，五人是菲律賓抵港人士，其餘兩人分別由土耳其和美國來港。再有一名曾經接種科興疫苗的市民離世，專家委員會將會評估個案和接種疫苗的因果關係。本港至今有13名曾經接種新冠疫苗的市民死亡，其中11人曾經接種科興，2人曾經接種復必泰疫苗。最新公布的死者是61歲男子，本身長期吸煙，前日因為胸痛和左肩痛到拿打素醫院急症室求醫，其後轉往深切治療部，期間突然出現心室性、心跳過速同埋心臟驟停，尋日下晝搶救無效之後不治，初步死因係急性心肌梗塞。死者離世之前12日，即係今個月16日喺沙田元和路體育館接種第一劑科興疫苗，當時佢接種之後喺接種中心觀察期間並冇不適記錄。人大常委會一連兩日喺北京舉行會議。新华社报道，人大常委会审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关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修订草案，以及附件二有关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及表决程序修订草案等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受到委员长会议委托，就有關的兩個修訂草案進行說明。今次的人大常委會會議有167人出席，並且會審議有關任免案。擱淺在埃及蘇伊士運河的大型貨輪長次號脫困工作取得進展，運河管理局說貨船已經浮起，運河重開。埃及當局說仍然需要3.5日時間令到目前滯留在運河兩端的船隻長龍消散。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994點，跌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50點，跌2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5，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39，加元1.26，人民幣6.572，英镑兑美元1.379，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64，新西兰元兑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11美元，卖出1,707.8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那個嚴重過敏反應呢，你登記想打針的時候你已經要申報。如果你真的以往對啲疫苗或者藥物有嚴重過敏反應呢，佢已經即時係截咗你。你可以去睇過敏科醫生搞清楚你適唔適合打。咁相反呢，如果你冇啲嚴重過敏反應嘅，咁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後呢，其實有醫護人員在場監察你15至30分鐘。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嚴重過敏反應，咁即時咧會有醫護人員幫嗰個接種者係打呢個腎上腺素，係可以解除到嗰個即時嗰個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音樂說， 彭嘉麗的音樂選擇， 一定係從不喜歡孤單一個啦。 從不喜歡孤單一個， 得到一首大熱嘅作品，大家都認同嘅。 我跟住就解咗藥。當刻我覺得對屋企人交代啦，對唱片公司交代啦，對歌迷交代啦，對當年嘅唱片公司真係好對唔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若是再遇，求讓我悔過。 香港電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點，彭晴、磨莉敏感時刻。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啊敏感人物嘅访问啦吓。 有 Suki 石永利 ，Suki 咧其实咧即系俾大家嘅感觉啦，其实佢都好世故啊，好成熟啊吓。咁我都相信同佢嘅人生经验都有关系。啊，你系咪一早其实已经好细个就出嚟帮补家计嘅咧？ 都系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唔可以摁摁脚咯。我系中意工作嘅人嚟嘅， 系啊。你做过好多行嘅系咪啊？好似都做过啲乜嘢？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 细个嘅时候做过传菜员啦。 系， 咁又做过美容嘅事业啦， 系， 又做过地产啦， 地产经纪系咪？ 系啊系啊，有做过领队啊， 系导游， 系导游， 哦， 即系生态游咁样嗰啲，系啦，咁好玩噶， 系， 同埋可以学到好多嘢噶， 系， 咁 全部都唔同噶， 系啊，咩类型？ 因为细个嘛 ，customer service 啦，不过好似都系，系嘛， 都辛苦嘅，嗰阵时都唔系做 customer service 嘅 ，service 嘅， 唔 系噶。即譬如我做地产，我要带啲客人 去睇楼 啦，即要 call call 啊咁样咯。咁做领队就即系要偏行程啦，即系都要。 成个行程要你谂晒嘅。 我比较想系咁样咯，可以好懒嘅，可以好懒，等啲同事搞掂啦。但系我就中意自己搞掂晒。 系 带人去外地定系香港？ 香港 本地游， 本地游好玩 嘅。系做过咁多行，其实都几多乐趣啊！ 好玩噶，其实因为我又觉得嗰阵时趁住后生，不如揾下自己嘅方向啦，睇下有啲咩趁后生做咗去啦咁样。 樣的心態咯。 揾唔揾到啊？嗰陣時揾到啲咩方向，或者覺得其實有冇邊行都幾啱你啊？咁樣 我幾中意做美容嘅， 係 我都有美容師牌嘅， 係 嚇。咁但係我會比較可能做。如果你問我而家有機會再做嘅話，可能我會賣化妝品啊，或者護膚品呢、 你自己都可以做生意招牌，同埋有經驗， 係啊，都好玩嘅。咁又可以試唔同嘅護膚品咧， 係 咁係正嘅。又或者我會再做領隊咯，或者 係而家就難啲啦。 興趣 本地又 OK， 本地又 OK， 係 啊。 做過咁多份工啦，唔同嘅界別行業啦，會唔會令你人生？生阅历或者你对住社会上面，你觉得好早已经知道哦，呢、這个社会嘅生态咧系几残酷嘅， 强食啊，太弱流强 啊，有冇咧？ 要识做啊，系、 都真系会有咁嘅感觉嘅。咁、但系我觉得每一行睇你运数咯，即系如果你揾到一个好好嘅老板，佢嘅公司系好锡员工嘅，咁就真系恭喜你啦。因为好难遇到咯，我嘅经验话俾我听就系、是，即系好难会遇到一啲好好嘅同事，或者系哇完全唔会闹交冇是非咁样咯。 但系咪因为呢种即系坐唔定啊，好中意试新嘢嘅性格，所以你就都踏入咗娱乐圈，由做 model 开始咧，你系喺街上俾星探发掘定系点样噶？ 其实。哎呀，又系好搞笑嗰阵时，我冇谂住做 model 嘅，但系就系喺街度真系俾星探话，递张卡片嚟，即系我以为佢系呃人嗰啲添， 好多噶嘛。 系啊，我真系以为佢 最 嗰 个年代好多。 系啊，好多噶， 影相费啊嘛。 好似话唔知影自己portfolio 要俾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后期但好彩冇中招啦，好彩啫。咁但系嗰阵时就真系。一嚟就话有个广告俾你嗰啲咧，咁我系咪噶？咁咪打电话去问下咯，睇下咩嚟噶啦，就系、是、一个。大 brand 啊，第一個係我冇記錯係牛咩公司咯， 係 啊， 哇， 係啊，咁樣就即係叫做正式入咗半隻腳落去咯。 係嗰陣時個拍攝嘅情景係點嘅？又或者係即係你係 check 咗好耐，知道佢係咩公司，跟住然之後要唔要揾人陪你去啊？跟住然之後或者收咗一半錢，跟住你先肯拍啊？ 我都係簽咗約先嘅，即係有個廣告合約咁樣嗰啲。咁我覺得哦，呢間大公司應該唔會呃我啩。咁、之後就膽粗粗咯，其實都冇問人嘅，但係都有 check 呢間公司嘅背景嘅。 係拍完點啊？覺得？ 又好順利喎、即係覺得easy money 嚟嘅啫喎，原來即係都係好輕鬆咯、咁就即係兩個鐘定三個鐘就收工咯，咁好嘢，咁我就覺得好有好感喎、對呢件事，咁易賺咁樣咯，係之後如是者又我又覺得可能即係嗰陣時有啲運仔咯，即係又會有啲時裝啊。時裝上面嘅影眼照啊，咁叫你去做咁樣咯，或者係行 catwalk 咁樣咯。 咁點解運仔啊？ 運仔啊， 有啲運仔， 有啲甩。 嗰啲好运 系啦，即系唔知点解，即系一嚿番薯咁样都可以去参加。咁但系嗰阵时慢慢就知道，哦，原来真系要好瘦先能够，即系可能。中標啊咁樣啦， 即係身材好好先得。 係啊，之後我就覺得，咦，這個都唔係我自己嘅終身事業，因為我覺得我第一我唔係好贊同太瘦啊，即係後生瘦就正常啦。但係慢慢即係個人去到17啊18啊，我就覺得都唔後生噶咯，即係喺佢哋嘅眼中嚟講，咁我就會轉一個模式咯，我覺得要係啊。 系做 model 咧，其实好多又行 catwalk 嗰啲咧，佢哋瘦真系 好瘦噶， 但系佢哋系天生噶。 我 系佢哋真系食好多嘢嘅。我识有啲即系香港好出名嗰啲 model 咧，见到个个都哇身材好好啊，好瘦削啊。你同佢食嘢你就知噶啦，佢哋系唔会节食嘅，真系天生丽质呢啲冇得好讲， 好羡慕， 真系好羡慕啊！嗬，真系。咁你嗰阵时有冇为咗咁而特登节食减肥？ 我有啊，因为我本身我真系好清楚自己系一食就肥嗰一种嘅状态，所以我嗰阵时减肥减到系用即系啲 model 朋友就话食某一啲减肥药嚟帮啦咁样，我都有学有跟噶，咁但系就好后悔咯。 系搞坏咗身体定点啊？ 搞坏身体完全残晒啊！个人即系嗰种手都震埋啊，心系咁跳啊，飙冷汗啊，好痛苦。 嗰種感覺，我係即係畢生難忘。有啲咩朋友同我講話，你有咩減肥方法？我絕對同你講，第一，你唔好掂減肥藥。 係啊，係啊。 任何呢啲都係對身體係一種破壞嚟嘅，係得不償失。 咁行下 model， 跟住就點解唱歌嘅？ 係， 就係突然之間咧，當其時我第一間嘅經理人公司啦，咁佢哋就想揾啲美容院嘅廣告嘅代言人。 哦。 是啦，好奧妙嘅呢件事其實。 咁你覺得俾人哋即係中間啦，亦都有啲唔係你想象中咁啦。例如頭先所講有好多負面嘅說話啦，又或者可能人哋會注意你嘅身材，注意你嘅樣貌多過你嘅音樂啦。又或者你明明都冇整容，但你又要俾人標籤咗做整容啦。你覺得邊樣嘢對你嚟講係痛苦啲呢？ 冇一樣係唔痛苦啊，因為當其時細個受壓能力比較低一啲。咁但係同其時我又好明白點解佢哋會咁樣諗喎、因為我自己都我覺得呢一樣嘢係食得鹹魚抵得殼啦，當其時我當其時嘅心態嘅、既然係做得呢一行，既然係岌咗頭，自己都有責任，所以當其時我自己都有少少係責備自己嗰一隻嘅感覺， 責備自己咩？ 責備自己，點解要應承呢？既然自己唔中意呢一個形象，點解唔 say no 呢？但係又要好矛盾啊！嗰個心態當其時係做定唔做？定係即刻 quit 咗佢咧？嗰種嘅心態係最大嘅壓力咯。 但係好好臭臭都一路頂，頂到約滿2007年、 就是啊， 頂到12年啦，係咪啊？ 顶到 2010年嗌解散，其中一个 系啊系啊，2010年系 freeze 解散啊，应该咁、当其时公司就终于都真系应承我话啊，俾你自己独立啦，发展啦咁样。 冇谂过提早解约咁难顶，你都话翻屋企又匿埋张被，自己喺度喊。 系啊，嗰阵、时正正就系、其实都已经系开始出问题啦。2010年嘅时候已经系开始出，但系我未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即系仲未去睇。醫生，我都覺得好啦，繼續頂住落去先啦。即係既然都行咗咁遠啦，如果呢一步咁樣退咗出嚟，第一可能生計會有問題啦。當其時又唔會諗到啊，即係傻豬啊！其實而家咁樣諗翻，即係其實我可以做其他嘢噶嘛， 係咯， 係嘛？即係但係嗰陣時太細個咯，就唔會諗呢啲嘢咯。咁而於是者，我就覺得好啦，既然公司話俾一個機會我去自己獨立做音樂，咁就做啦。但我又冇諗過，究竟自己歌路係點樣嘅？即係成件事係應該點樣去行咧？咁樣， 所以就自己發展出唱片嘅時候，其實反應好似都 唔好啊。真係好似出咗咧，等於冇出嗰種嘅情況咯。 咩個信心？喂，仲打擊得大？ 最慘其實唔係個銷量嘅問題，而係當公司同事同你講話，老闆好似話都係唔好出啦，嗰張唱片唔好出啦。 呢個錄曬， 我先 係 最 hurt 嘅，其實 錄咗噶啦， 錄曬所有嘅歌噶啦。咁嗰陣時我就覺得好 hurt， 但係我好感恩當其時有同事就係支持我囉。唔緊要啦，我幫你搞掂佢啦，即係老闆話唔出，但係我幫你 點搞掂佢 即係因為其實老闆有好多 budget 上面嘅問題，咁佢就覺得要慳呀嗰樣嘢啦。咁但係呢位同事就我唔知佢係幫咗我定害咗我啦，真係唔知啦。但佢就幫我即係搞掂曬一啲好平嘅 design 啊，封面嘅盒就用一啲好平嘅嘢去做啦，咁樣咯。 即係用最平嘅 方法 去實現你呢個夢 咯。係啊， 真係估唔到，其實我真係如果唔係同 Suki 傾偈，出一張唱片，竟然去到最後要用啲咁嘅方法去諗計先出到。 係啊， 當時會唔會真係已經覺得唔想再喺娛樂圈或者唔想再唱歌啦？ 嗰種灰心其實唔關音樂事而係你周遭嘅人。對你講嘅説話好傷心啊！ 佢同你講咩？ 即係譬如係你會知道聽到某一啲人同你講話，唔好幫 Suki 啦，永遠做唔起噶啦。 傳翻喺你耳邊啊！ 係，即係嗰陣時就真係因為苦無機會，所以先覺得我嘅人生唔應該就咁自己停咗落嚟。 咁然之後就決定，翻內地就參演啲商演啦，就去唱 show 啦，唱酒吧 show 啦，去增值自己啦，又可以賺到錢。 咁真係出資咁樣就翻大陸開始、開始登台，信唔信你啊？ 當初嘅時候都覺得，都 OK 啦，都順利啦，即係揾到啲錢，又養到屋企咯。然之後最令我突然之間有一次就卻咗步啦。 做咩？ 就係喺酒吧 show 入邊俾人恐嚇啊，爆玻璃樽。對我同事啫，唔係我。 但係你見到曬成件事。 我目擊咗成件事，俾人 lock 咗喺一間房入邊啦，咁又唔出得去啦，又個同事又俾人爆咗樽啦，即係嗰個驚嗰個心態咧，我到而家都歷歷在目，我好驚啊，所以都永遠就冇再翻上去。 佢為咩要咁樣做？佢想同你合唱啊，定係想同你飲杯啊？ 當其時 Suki。 佢想同我合照，而嗰種合照係想攬住我嗰種。我同事就撥開咗佢隻手，就係咁咯。就件事就 trigger 到佢可能又飲咗啲酒啦， 係啊，失控啊。 咁就嚴重，即係同埋我係不嬲都唔會俾任何男性或者女性去掂我，拍住我膊頭又好，或者攬腰，我都唔俾嘅。係啊係，呢個係我自己嘅最底底線。 如果好 friend 嘅人咧， 都唔得。都唔会， 即 系知道我性格， 即系你一攞，譬如话有 fans 同你影相，你都唔好， 你主动搭佢膊头得唔得？ 除非系识咗好耐，咁我就会揽住佢啦。即系女仔啫噃，唔系男仔噃。 喂，但系喺娱乐圈行走江湖，你唔好话系你啊，即系我系普通有阵时啲嘉宾啊、司仪啊咁啲，都好多都系咁样揽住。呢啲场面点少得啊？ 我真系 Suki， 你咁样唔识做啊？ 可能系咁样就叫做唔识做，但系我觉得做人应该要有底线咯。 系，好多人都好想唱歌。但是不是那么容易成功、你行过啦，你这条路是不是那、又解散了组合、出唱片 又出了了 又出了了、登台哇又遇到这些这样的这么论尽的事了那怎么逐间唱片公司敲门吗不通 还是你匿埋了跟着不再唱歌了、 那段时间匿埋了一段时间就是、直至认识到我现任的老公 哦，所謂嗰個成日叫個好靚個白馬王子啊！ 白馬王子背後啊，你到啊，鄧建華 Patrick。 Hello， 大家好。 係。 好開心，我終於都出場啦。 係啦。 我呢個大配角。大家好，我係白馬王子鄧建華。 你知啊？你師奶同我講話，笑話話係靚仔白馬王子啊！ 大家好，我係石永利嘅最靚仔嘅白馬王子鄧建華。唔係，石永利心目中最靚仔嘅白馬王子鄧建宏，多謝。 我講俾你聽 ，Patrick， 即係 頂住啊！大家， 我哋 係啊係啊， 我哋敏感時刻咧，其實就淨係招呼女仔嘅，即係你今晚係一個零的突破， 你破格㗎，係 啊， 或者你都係女仔啦，喺我心中 都當係女人啊，唔係喎，我 姊妹， 我有男士 嘅，其實咧，佢咧喺外在咧，佢係男生啦，大家見到，亦都。見佢幾光陽美重啊，咪見到佢嘅。但其實內裏佢係一個女性嚟嘅，佢我未遇過一個男仔咧，可以係哇嗰種細心係你未喐啊，就已經知道你想點嘅人。 係， 哎呀，咁你係幾時開始接觸佢咧？ 我記得係咪舞台劇係咪2013年嘅時候？唔係關舞台劇事。 2007年。 零七年已經認識啦，咁佢就做某個電台，電視台， 係電視台， 電視台嘅。 歡迎大家收睇《滴答滴答》。係 啦， 我哋今晚有噶， 就係咁認識佢咯。但係大家就係工作嘅關係，但係都冇交換電話啊咁樣嘅。咁我記得佢曾經都private message 過嘅，喺某一啲社交平台。 你以為佢約飯局出去 reject 佢 block 埋佢電話就係佢啦。 佢最過癮嘅一樣嘢咧，係佢話喂得閒出嚟食飯啦咁樣，但係咧從來咧都唔會去實行到呢件事嘅。 我即係 hea 啦， 係啦，即係 high bye 啦，即係我就當呢啲係 high bye 朋友啦。咁於是者就終於真係最見到大家嘅時候就係、是，咦？關香港電台事喎、就一個震災 show 我再次遇翻佢當其時嘅我係有少少末期就嚟醫好我自己情緒病啦嘅自己啦，就好瘦。我諗係112下啦。 平時呢 正常嘅時候， 其實正常應該我係120度啦。 係啊，一釐夠好高啊。 咁其實嗰陣時咧遇見佢啦，咁但係都冇乜交流嘅，都係 high by，因為好衰嘅。佢咧嗰陣時咧喺香港電台呢度出邊啫嘛。 係。 佢咧我 high 佢，佢定格望住咗我好多秒，唔認得我喎。 係因為以往嘅佢咧，因為佢哋成日著高踭鞋啊嘛。我永遠都係惡高頭望住佢嘅，但係嗰次佢走埋同我 high 咧，我啱啱喺台上邊，佢喺台下邊喎，我咪已經又要耷低頭望住佢咯。咁我諗咗，咦？呢個咁細粒邊個嚟嘅咧？我啊 ，Suki 啊，跟住我先，哦，咁跟住之後，咁啊，阿哈完之後，咁我當其實唱片公司啊嘛，咁啊拉咗入呢間房喺度等啦，咁但係佢就喺出邊企喺度，跟住我咪即係偷偷地喺門口望。夹下佢咯，着短裤 ，OK， 着一对有兔仔嘅鞋， 唔该晒你， 几靓。 喂，但系我觉得好 sweet， 佢真系会记得你嗰阵时着紧啲乜嘢，做紧啲咩，即系嗰阵时已经系搭你堂， 靓女啊嘛， 靓女啊嘛，你真系唔知男人谂啲咩，所以我成日记得你着咩噶， 走啊你，走啊你。 女性节目，唔好意思啊。 我哋今晚可以了解多啲男人嘅谂法，都系真嘅，完全明白嘅，系啊。咁直至几时开始你哋大家先至有沟通咧？系嘛？ 直至突然之间有一日，个电话，我嘅电话响起啦，咩？ 系咪就2013年啊？ 一二年尾啦，系啦。咁佢话诶。哇！你唱我代你哭好聽喎、哦，咁樣咁、因為嗰陣時就幫一套電影嘅插曲就唱咗呢一首歌啦，咁啊翻唱咗呢只歌，咁佢又聽到我喺網上邊，咁但係當時我都唔知係佢，因為我冇佢電話，冇 save 低啊， 哦， 冇 save 低， 太耐啦， 即係佢唔係一個重要嘅人啦喺你嘅人生裏邊、當時 嗱，第一又唔認得我啦，咁我就覺得誒唔、會啦，唔會揾啦，咁然之後。佢竟然話自己係 Patrick， 但係當其時我真係識好多個 Patrick， 我就都串串供應佢噶、我都話咩 Patrick， 我識好多 Patrick 噶。咁然之後咧，於是者等咗幾分鐘啊，佢終於 send 張相嚟啦，咁靚仔， 有冇 P 圖？有冇 P 圖 ？Patrick 321即刻答。 佢將佢嗰個最靚仔嘅73面口，然之後喺一個好有 moody 嘅後巷嗰度影咗一張好靚嘅相俾我睇。 係啦，我個 version 就係、是、咧，咁即係其實12年尾13年頭啦，我就其實我自己都喺一個思緒好唔穩定嘅狀態啊。咁、我瞓唔到覺啦，我成日都會扎醒啦，一扎醒咧，我係成張牀係濕曬嘅。 做咩事啊？ 係出汗出到好犀利，即係我係有情緒好波動，咁跟住我嗰晚我有同個上天講，我話我希望你今晚即係發一個人俾我，即係呢個人可以令到我今晚好過一啲，多謝你，希望你可以俾呢個人俾我。咁跟住我就以往我瞓唔著覺咧，我就睇好多以往同我合作嘅人，包括阿Paul啊、鄭中基啊咁樣啦。咁當我睇鄭中基嘅時候，咁啊睇咗《我代你哭》啦。咁一撳入去《我代你哭》嘅時候，就一大集翻唱啊。其中一個，短頭髮嘅，幾好聽喎。石永利啊，咁跟住之後，咁我咪即係 send message 揾翻佢，我唔記得咗係 WeChat 啊。WeChat 有啦啩，跟住揾翻佢呢一個，跟住就 send 咗呢個 message 俾佢啦。就係頭先佢講嗰個，你好啊，你唱我代你好聽啊。咁跟住佢問我識好多 Patrick 呢個 Patrick， 然之後我用我最快嘅速度，但係最認真嘅態度去揾一張我最靚仔嘅相。所以幾分鐘係差唔多，但係你要錄噶嘛，大佬。有一張我覺得唔係好靚， 係 即係表唔到個男性嘅味道。於是乎再我記得 Michael 幫我影一張後巷好靚仔嘅，就咁講都講幾分鐘啦。一撳跟住講即咁嗰晚我哋有傾偈，正正佢就亦都係因為一啲嘅問題，佢滯留喺機場。咁我哋嗰晚唔知點解，我哋就不停係咁溝通。咁當然我梗係開心啦，有個靚女同我溝通，認真嘅嗰晚我就好舒服啦。即係我嗰晚我係過得舒服咗，因為有人同我傾偈。雖然唔係有啲乜嘢啊，即係只係當然有個美貌嘅靚女同我傾偈，我好開心。咁嗰晚我就好舒服地 瞓到覺啦， 同埋過咗呢一晚。咁亦都係因為呢一晚，我哋又開始多聯絡。咁跟住我哋就喺埋一齊咯，就係、咁樣。 期望你多走几个情 这么爱奉献，但靠自己快乐要紧，曾经一起便留住你，都清楚你为人。 哇，真的都遇上了很多不同的啲唔好彩啊，衰运啊，都真系啊。 系啊，咁啊，虽然咧，即系经历咗咁多唔同嘅嘢啦，但系往往咧呢个嘅黑天使，我喊出咗黑天使， 你叫黑天使啊？ 梗啦，即系你睇到佢成日点样喺度笑嘻嘻，喺呢个黑天使邓建云就出现啦。 哎呀，真系啦，走咗咁远嘅路都唔紧要啊，经历咗咁多差嘅嘢都唔紧要，终于遇咗一个 Mr. Right 出现啦吓，唔知咪呢啲叫做 blessing in disguise 啊？所以就。终于遇到这个这么锡他的人值得等的。 是也都因为这首歌而令到他们相遇，即算是相遇啦。 是吗？ 或者有一种的一条线的那种的勾住自己。 是啊，这个主题曲了肯定成为了他们心里面的主题曲。啊、 听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突然间回忆翻晒来。 是啊，我带你哭。 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识别号码的公司注册处文件，但是指明人士并没有包括传媒。顯示將傳媒查取拒諸門外，削弱新聞自由，令到從事調查新聞的空間大幅收窄，使記者揭露真相的角色將會消失，社會亦都再沒有第四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954點，跌1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47點，跌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39，加元1.262，人民幣6.573，英磅對美元1.377，歐元對美元1.177，歐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0.79美元，賣出1711.4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在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日至7月9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敏感人物今晚有石永利啊，峰回路转、啊、其实 系啊，咁啊头先咧新闻之前都有讲到就话佢哋咧点样去相遇翻啦、嗯，因为一首歌，咁亦都因为一首歌佢哋倾偈嘅时候，本来都话喂大把 Patrick 啦，边个系啊、 嗯？ 而且虽然 send 咗幅相过去啫，但系邓建宏张相其实真系好多地方都可以揾到噶嘛。 睇落好似个天都有啲安排噃 ，Suki 呢件事最神奇嘅地方系其实咧，通常我冇 save 低嘅一啲电话号码咧。我是不会复他的、嗯、但正正因为我工作上面有些问题而机场滞留了，我怕是客户找我、嗯、 那我就你在哪里、啊、那时 候我那时候在深圳机场、啊 嗯、 是啊，那就意外地复了他了， 咁我都諗緊誒邊個 Patrick 啊，肯定係玩嘢嗰啲啦，即係騙徒啊嗰啲咧，即係而家好多噶嘛都依然。 係。 咁所以就好感恩咯，好感恩上天。 係。哇！真係咁啱得咁巧， 其實嚇兩邊都係啊。 係咯。咁然之後就大家好自然咁樣，因為好好傾，又覺得即係好夾係嘛。好了解對方咁，跟住就慢慢開始。 因為當時咧 ，Patrick 咧，佢嘅情緒真係學佢話齋係真係誒，佢都幾谷底嘅，幾喪屍感覺嘅。咁、我覺得哎呀，好慘啊！呢、這個人即係不如都誒、幫下佢啦咁樣。即係唔知點解有呢個心態咯？ 是是可憐嗰啲嚇， 唔係我有解釋過俾佢知嘅，因為。即係大家唔好睇我，覺得我個樣好花 fit， 但我都係會俾情傷嗰種嚟嘅。即係嗰段時間就正正離開咗一段關係，咁就因為呢段關係令到我唔係好開心嘅。即係唔係話因為愛得好勁嗰種，而係即係分開咗之後帶嚟好多嘅是非，帶嚟好多嘅即係總之唔開心啦嚇，唔講太多。咁所以屋企又有事啦，即係我婆婆又有事啦。咁所以成件事唔係。整個狀態的我是好對我自己好懷疑，懷疑到、我是不是真的那麼差呢、即最慘就是我是不是真的那麼差呢，究竟 我的人的作為是什麼，是不是 我不夠好呢，即我經常都說每一段關係啦，你拍拖啦，當然就是、很開心的有，但是你每一段關係完結了之後，如果你去反思自己有啲咩做得唔好，其實係好嘅，因為每一段關係你都會學識一啲嘢，就是你學識究竟自己有啲咩唔夠好，咁就正正啱啱嗰段關係完咗之後，好大個 impact 就係、是，原來我真係唔夠好喎、咁跟住就會一路好負面嘅情緒咁樣滴滴落去自己，原來咁唔好咁唔好咁樣，跟住但係好幸運我遇到佢。 但係你當時遇到 Suki， 你係純粹係朋友傾下偈，慢慢你對佢有好感嘅嗰一刻，你有冇覺得佢好似一個水泡咁先 ？Life saver， 唉、就出現攬住先啦咁樣。 我慢慢認識呢個女仔啦，因為認識佢就正如頭先你哋嘅訪問上一段咁樣，佢係會講咗好多佢一啲嘅經歷。咁你聽啫唔緊要啊，但係最慘就我有聽過佢唱埋歌啊嘛。即係當你聽到一把我會感動嘅聲音，而佢曾經經歷過所有嘢，你會覺得好心痛嘅，即係 好想保護你。 有呢、係有呢個感覺嘅，同埋我發覺我喺佢身上邊咧。其實我睇到一啲自己嘅經歷嘅、有機會有過，但係有冇好好珍惜過呢？有冇盡自己能力去做到最好呢？我覺得自己以前唔夠好，所以我唔算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人，唔算成功嘅人啦，係啦。咁我哋識咗啦，初時第一樣合作嘅事就係佢好，唔係佢好乖嘅，佢係成日留屋企啦，唔出街啦。咁我就成日都諗住，你出去玩啦，唔好扮嘢啦。佢真係唔係，我喺屋企做嘢寫歌，佢係就睇書、睇電影、打機咁樣啦。咁又孝順啦，咁亦都好乖咁樣讀嗰啲暑期演技訓練計劃，即係喺牛池灣嗰啲咧，係啦，咁啊真係好勤力。做功課嘅喎，咁我每一次咁，你知我又係演戲嘅嘛，咁我梗係老屎忽上身啦。嗱，你呢、這個如果人哋呢個 project 俾你啦，你五分鐘你要表達除帽大帽，然之後唔知開槍山槍咁，你一定要有啲深度啊，做得。 愛到 係啦，類似係咁。咁我自己都編排埋一個五分鐘一唔知幾多秒，一分鐘裏面你係啦，開槍山槍，唔係大帽除帽，好有深度嘅成件事，默劇咁樣演繹，咁我。即係基本上佢上緊咧，同樣我都因為我同佢 prepare 啊，我係做緊啲功課，睇下個阿 Sir 點樣講啦。咁每一次佢一做完一個 piece， 我翻嚟點啊？阿 Sir 講啲咩？好啦，直至到有一次中期嘅考試，中期考試就 audition 啦。咁佢好乖㗎，佢真係你一定讀曬呢一度啲劇本，然之後你就背，你冇得睇劇本啦。因為如果你想做呢個女主角，你一定要識得背曬啲 monologue。佢真係我嗰陣時我飯台喺呢一次喺後邊啦。咁我啱啱用個。地台高咗咪當嗰度舞台啦，你做一次俾我睇啊！佢真係做曬出嚟。咁到嗰晚翻嚟之後，佢好唔開心。佢話我啲順點啊？佢話佢安排咗我做幕後，即係我點會咁噶？咁跟住我氹佢唔好唔開心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同佢去咗黃金海岸一間成日我哋去嘅泰國餐廳露天嘅，咁食下飯。呢個係我第一次見到佢喊咯。佢嘅喊係波動到我的情緒，咁我知道。我可能呢个就系会即系 是我的人， 一生裡面 我心裡面有一定 的位置、 嗯、 於是乎我就咁啱當其時接了舞台劇的、 嗯、 但我知道、有個角色有空缺的，當然我的團隊即是當時舞台劇的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 嗯、 張非凡啊、冼振東、 嗯嗯、 我說非凡哥、有個角色如果未有的話呢，雖然那個原本的角色是男仔，但是可不可以試一下用一下 Suki 啊、 嗯 咁啊，咁 當然知唔知你關咩關係？ 未知噶， 未知。 咁啊，當然我都即係非凡同我都已經係啲好 buddy 噶，係啊係啊係啊，唉、嗯、係有啲好感嗰啲啦，中意噶都，唉、 嗯、 你嗰啲嚟嘅。咁跟住，咁佢哋好開心，咁佢就邀請咗 Suki 加入，然之後就做咗一個角色。而呢個舞台劇帶俾我哋嘅乜嘢咧？第一，我哋從未試過做唱片嘅。而我哋為咗呢個舞台劇，我哋自己兩個人坐喺一張台度寫一首主題曲。咁同埋一樣嘢，我成日都好想講俾佢知，而佢喺舞台劇，今次舞台劇佢做到嘅就係、是，只要你肯努力，謝幕嘅時候，觀眾俾你嘅掌聲係最感動嘅。佢、 嗯嗯、 完全 feel 到咯，即係以往佢可能靠好多外間嘅嘢， 嗯， 但係今次佢實實在在做好一個角色，唱好一首歌，令到觀眾覺得佢正。呢、 嗯 这個就係、是其實呢個舞台劇都幫咗我哋，同埋幫咗 Suki 好多，大酒店嗰個荷里活。 係係係，即係我覺得咧，你哋兩個係互相好了解，或者係好明白對方，所以生活當中你哋一齊經歷嗰啲點點滴滴咧，其實係幫助你哋嘅感情啊，可唔可以咁講啊？更加近、嗯、更加緊密，所以就。结婚啦， 都系嘅。咁跟住之后，当然亦都咁都因为系咁，我觉得佢嘅歌，正如头先我所讲嘅歌声，应该俾人多啲人认同啦。咁我哋就决定 出唱片啦。 出唱片，但系出唱片又出原创歌曲，你出原创歌曲又冇人理嘅啫。 系啊， 即系又系咁嘅。所以我哋都系谂住都一系就有一个好大嘅唱片公司，但系我哋当其时应该揾唔到一间好大嘅唱片公司帮我哋噶嘛。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喺度谂有一晚，老婆，不如我哋唔系，sorry，女朋友 嗰阵时都叫老婆噶啦，明嘅。 唔系，我哋不如唱翻唱歌曲啦。点解咧？因为翻唱歌曲嘅旋律大家熟悉嘅时候。佢哋會有更加多啲空間認識個歌手嘅聲音，咁、 嗯、 所以我就覺得不如就咁啦。同埋我哋仲要咁樣，我哋唔好用上面你個名，我哋用 Suki S。咁跟住我哋好努力咁做咗第一首cover 歌，叫自己俾錢，做連衣。咁跟住到連衣咁啊，拎住去唔同嘅地方，又係揾唱片公司去敲門。呢、嗯這個得㗎，我哋嗱好嚴，我哋聽下啲樂器，哇！嗰啲雞幾真啊，真係真雞嚟㗎。咁但係換嚟嘅係又係嗰句啦，好多冷言冷語啦，即係幫你出碟會唔會影響我哋公司聲譽啊？呢啲好難聽嘅說法，難聽到嗰晚我哋好唔開心，我唔開心到佢又喊啦，咁梗係，即係佢究竟做錯咗啲咩啫？性感啫，又唔係做啲乜嘢，即係以前都係多。 都會令到諗起，哇！其實我係咪真係咁差咧？ 係啦， 即係我係咪差到係大家都唔覺得我係一回事咧？即係嗰個自尊心啊， 係啊， 嗰、那個信心係完全跌到落，比谷底更加谷底。 咁跟住之後佢又喊啦，佢話老公啊，我唔好唔係叫老公，不如我哋唔好佢好笑嘅，唔好出碟啦，算啦，我哋唔好放棄啦。跟住我就好嬲，其實我嬲到話唔得，人哋唔同我哋出，我哋自己做，我唔信唔得。跟住佢就一路喊啦，又話唔好啦，不如我哋用嗰啲錢結婚算啦。但係嗰陣時我未求婚嘅嚇， 係啊，就係佢好想嫁俾你啦，即係蘇琪。 咁跟住我話結婚，我哋只係用嗰嚿錢去 please 啲親朋戚友。但係如果我哋做一張唱片，是永垂萬縷的，即是可以一路都伸延到你可以你的後代啊，每一個人揸住張唱片，呢一張唱片就是我哋曾經好努力做過的唱片，呢一張唱片出咗三個禮拜，印咗3000張，三個禮拜之內我要添貨，跟住不停咁添貨，呢張唱片結果令到佢喺事業上邊攞到第一個肯定，就係攞到當年。 IFPI 十大銷量唱片，銷量歌手 whatever， 我好開心，個滿足感好大，遠遠大過以前做歌手嘅，即係以前做歌手係人哋俾你，但係而家嘅我哋係由零，我哋用雙手創造 啲成績出嚟。係呢支銀荷包嘅喎，係咪啊？ 係啊，係啊， 用幾多錢啊？ 嗰陣時都幾十萬㗎。 即係拍埋 MV， 你印碟，你仲要初前咩你都唔識，係啦。咁但係當然啦， 要俾好多學費 咯，學費咯。咁但係當然隻碟賣得好，咁就又可以有翻啲好啲嘅收入咯。 但係即係我哋一齊咁樣去走過啲嗱，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嘛，一齊共富貴就好容易嘅就係其實一齊共患難。你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彼此之間好似，尤其是我覺得係 Suki， 你好似遇上你人生裏邊。 白马王子 嘅白马王子之外，其实佢帮咗你好，即系 Patrick 系 佢系帮咗 你好多 嗬。系啊，唔系因为佢啦，我绝对唔会再继续唱歌添啦。 嗯， 系啦， 佢救咗你啊，系。 嗯 ，Patrick 令到你最大嘅改变系咩？或者你会唔会信翻人或者信翻自己咧？ 哦，绝对系，绝对会啊，系就系因为佢令到我更了解我自己当其时嘅性格，因为咧当其时嘅自己咧，个性格都几难顶噶，即系永远都会筑起一埲好高嘅墙咧，唔想俾人哋去入睇到我入边究竟谂紧啲乜嘢，因为我以前都曾经被好多朋友出卖过啦，对唔住啊，以前嗰啲朋友，即系唔想讲嘅，但系即系呢个系其中之一个原因，第二就系、是、我是被欺凌长大的，咁所以有好多嘢咧，我就好摆喺心入边啦。即系就算自己唔开心，都希望自己，好似 freeze 嗰阵时嘅自己，顶住先。但系我嗰阵时系唔知道，原来咧咁样咧系会令到自己嘅性格越嚟越扭曲咗。可能咧一惊被伤害咧，我通常就会好粗声粗气。 嗯、 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会想同我交朋友啊，咁然之后我就会我会抗拒咯。 怕再受伤害，即个心都已经碎晒啊！咁样，即系 Patrick 就好似帮你重拾翻破碎嘅心，变翻一个完整嘅人。 又唔好讲到咁伟大，我即系 唔系？我觉得时机嚟嘅，佢调翻转头 ，Suki 都一样帮咗你。 Exactly， 因为我都喺婚礼讲过，其实佢令我成为一个更加好嘅男人啦，无论待人接物啦，做事嘅态度啊。即係我一定，因為佢係一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嘅人，即係如果 我有聽你講過，係啊， 你身邊嗰個唔好嘅話咧，佢就會學咗你唔好啊。咁我要隨時無刻，我想我身邊個好咧，我就要好有禮貌啦。我要佢禮貌咩？我要十成嘅禮貌俾佢知，有禮貌係幾咁好啊？咁樣咯，即係 呢樣嘢都係真係佢話俾我聽。原來你對人好，其實人哋都會對翻你好噶。 嗯， 即係未必會係傷害你嘅。咁所以由識咗佢之後，慢慢我嘅性格就慢慢真係。学佢话斋，变成一个更加好嘅人咯。 嗯、 即系未必而家系真系十全十美，即系未系好完美。但我希望嘅，我希望我会越改越好咯。 系你两公婆之间嘅相处系点样咧？嗱，都要一齐走过共患难啦。咁啊，应该好幸福甜蜜噶，系咪？应该都系啦，系咪啊？ 都 OK 嘅。而家尤其是经历 相处系点啊？ 经历咗2019年嗰、那个。一场风波，应该就好啲啦，真系。 2019年咩？一场风波。 其实我同佢好少闹交嘅。我同佢拍拖到而家啦，8年啦。咁其实我哋真系好少闹大交。 嗯。 我发现综合嗰个问题咧，都系有阵时系我自己太少投放时间落佢嘅心灵上边。 嗯。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很喜欢打机， 沉 迷打机， 看不出， 是啊， 无时无刻都揸住电话的， 是啊， 做嘢都是的， 莫莉真的证实了的，因为他真的见过我， 我见过， 我那阵时 我见过 Patrick 反白眼添噶， 系啊，其实他成日投诉的，一直以嚟拍拖结婚 系都系咁， 都系依然投诉，不停话我，你唔好成日打机啦，理下我得唔得，唔好 isolate 我啦，咁样。咁然之后因为2019年咧疫情啦，好多时间喺屋企。 系啦系啦。 我以前嘅心态点解冇改呢，就是、觉得喂邓生你识我嘅时候我都系咁㗎啦。咁我咪继续咁囉，继续我个佛系人生囉。咁但係我冇明白到原来时间渐渐长咗一个裂缝系会慢慢扩大。即系嗰个喺心入面嗰个阴影。鄧先生是會越嚟越擴大，咁足之佢真係喺2019年嘅年尾入邊咧，佢真係忍受唔到啦。佢就覺得其實你咁中意，因為嗰陣時我真係好嚴重，講真。咁當然啦，即係 Patrick， 真係你自己都講下當其時嘅感受好嗎？ 咁因為我當其時要籌備一套微電影啦，就是、第七屆嘅創家作啦 ，James Come True 啦。咁我已經好多嘢諗啊， 即係但我好想有人陪伴我，好想有人錫我，但係換嚟嘅我發覺啊，佢好似陪個電話多過我，咁我覺得我好寂寞啊，寂寞到咁究竟啊，我有講過，但係佢都好似冇乜反應，咁跟住我話咁不如如果你繼續係喜歡咁嘅。你繼續你喜歡咁嘅人生啦，咁我自己知道我其實我 佢係咁嘅喎，你識佢嗰陣時 係以前我會安慰自己嘅，就係話哦，其實好過你出去好過出去玩啦，咁打機啫。但係當你打到係你係係啦，你控制唔到你係好似有一個人喺隔離，但係其實你好寂寞，呢種寂寞先係最恐怖啊嘛！你明明係兩個人嘅，但係你就覺得好寂寞喎。即係我唔知點解會有咁嘅感覺，咁我就有同佢講，咁不如我哋算咯。不過當然啦，如果你覺得我同你行過前嗰幾年嘅路，你覺得可以為我放棄打機，而重新再即係建立翻我哋嘅愛同信任嘅話，我哋可以繼續行嘅。但係你，如果你決定 A 就係咁啦 ，B 你可以繼續去打機，但我哋就唔好再一齊。 嗯， 回顧一次我哋行過嘅路，你都冇感覺嘅話，咁其實。當我錯咯，即係當我可能我認識錯你啦，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冇欠佢噶啦嘛，即係你走咗，我冇欠你噶，我俾曬我最好嘅你，婚禮上面我應承嘅你我做曬，咁結果好在佢自己醒咯，即係其實好似一個毒癮咁嘅，講真，即係佢醒翻咯， 係啊，你打機係打到上癮嘅， 我唔識點樣形容啊，咁、所以好慶幸咁。有即係我哋過往嘅經歷，就救翻我哋呢一段婚姻咯。 啊 ，Suki， 你真係因為呢件事突然間係回顧翻你哋嘅感情。 當其實我同佢鬧交鬧到好僵，我係自己坐埋咗一邊咁啊，即係唉又唔想打機啦，已經冇曬心情啊鬧交鬧到。咁我就見自己電話喺身邊咁啊，睇下啲 folder 啦，咁樣睇下啲相。啊，原來最觸碰到我自己醒嗰一下咧， 係乜嘢啊？ 係我同佢經歷嘅所有嘢。人咧好得意嘅，成日見埋曬衰嘢噶嘛。 嗯。 咁但係咧喺嗰一刻我就知道，唔係啦，我係時候要改變啦。即係我唔想失去啊，我唔想失去一個咁好嘅老公啊。 嗯。 咁我就話俾自己聽，我要改咯，同佢傾下啦。 有冇戒到啊？ 戒咗。我自此我就再冇沉迷打機啦，亦都冇打機啦。 嗯。 除非係鄧生話，你玩下呢隻 game 個畫面好靚嘅， 即係佢批准你就 OK 啦。 係啦，同埋花多啲時間去聽，聆聽佢嘅需要咯。以前咧，佢成日話，我好中意食麵包啊。咁我嗰陣時咧。个处决方式咧就系买部面包机翻嚟，咁好简单啫嘛，抌晒啲材料落去系咪啊？但系点知咧，佢又话唔系好好食，我自己知嘅，我已经知嘅。但系当其时咧，我觉得是但啦，佢食得入口就算啦。 你真系咧， 但系咧而家我就唔会啦，我就为咗佢，我知道佢系真系好中意食面包，我特登去学。如果你想一段关系好，付出汗水同埋血汗， 啱啊！其实真系要不断提醒自己啊！吓，当时即系最初衷，大家喺埋一齐，到底系啲咩咧？ 系啊， 经历咗咁多啦，咁啊，而家喺呢一个 moment， 幸福嘛？觉得自己 幸福，我其实不嬲都觉得自己幸福嘅。 嗯， 但系以前唔识表达，而家识啦，锡佢多啲，说易难行系，但系你唔行。又点知佢难唔难呢？ 嗯， 好 sweet 啊，好感动啊， 系啊，冇错，莫莉啊，加把劲啊， 好，我哋会加油， 加油，莫莉啊， 哇，你个样啊， 快啲介绍男仔咩色？ 白马王子 OK 嘅， 今日 friend 其实系石玲玲 Patrick 跟住话 Suki。 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时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你

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苗推出了，对大众都是一个喜讯。不过亦都明白部分人士会担心，万一接种之后出现问题，会不会有保障呢？其实政府就算这一点，就推出了10亿元的疫苗保障基金，只要符合以下两项条件，就可以获发一笔过拨款。第一，就是严重异常事件获注册医生证明；第二，就是专家委员会未能排除事件和接种疫苗无关。而这个基金申请必须要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之后两年内申请的。当然接种疫苗之后，大家都会想身体健康，不希望动用到这个基金，所以大家接种之前有什么问题都应该问一下医生意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喂，你电话响，做咩唔听啊？ 唔使理佢啦，应该系啲无聊电话嚟啫。 未睇你就知系无聊电话。哦，鬼鬼祟祟咁，系咪收埋咩秘密啊？ 咩收埋咩秘密啊？我冇带免提装置，揸车就梗系唔好听电话啦。一阵将部车停定，熄埋时我就会睇下边个打嚟噶啦。喂喂，唔好嘈住啦，够钟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 塔羅 Ringo， 嚟到星期一晚嘅塔羅 Ringo 時間啦 ，Hello，Hello， 又係我啊， 係啊 ，Ringo 啊，即系咧，我好想問你個問題啊， 係， 因為我見到你，我覺得你好成功啦，我覺得我自己咧越嚟越唔開心，就係我人越大越唔成功，咁究竟講緊啲乜嘢嘢啊？好似 Bad Magic 咁啊，Ringo 成功我唔成功，咁係咩咧？就係講減肥，點解減肥又同星座命理啊嗰啲關事嘅咩？ 減肥關事的啦，我自己咧就用緊一個叫減肥呢個方法咧，就係血型減肥法。咁大家咧如果有去過捐血啊，或者出世都會做嗰啲 test， 其實你係邊種血型嘅？我而家用緊呢個方法咧，係連鄭秀文啦同埋應采儀都用。嗱，大家都知道。鄭秀文真係好瘦， 其實佢唔需要再減嘅， 冇錯， 太瘦啦， 真係 keep 得好好睇啦。咁我就覺得我嗰陣時都係半信半疑嘅，因為我覺得有關係咁樣，我食啲乜嘢，真係我哋成班 friend 一齊試係有關噶。所以咧，其實血型咧揀食乜嘢啦，或者做咩運動啦，甚至乎咧，譬如你希望可以去影響你嘅，譬如你嘅作息啦，令到你更容難水腫嗱，其實水腫都會肥噶嘛。咁血型減肥法咧就會幫到你啦。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點解血型又會關減肥事？會唔會就係因為真係有關嗰啲嗰啲血型入面啲物質啊，我哋啲營養啊，我哋啲唔知啲咩事啊？因為啲咩事而可以某啲嘅減肥方法先至可以係對症下藥嘅咧？ 嗱，譬如 O 型為例啦，其實咧就係因為你體內嘅肉類蛋白質的酵素比其他血型就高出3倍、 哦、 所以呢當你去吃動物的蛋白質的時候呢，其實 O 型的人是特別容易消化的、所以你吃肉呢是比較 OK 的、 但如果 O 型 血型的人就食肉就好啲啦， 冇错。但系咧、因为你哋个胃咧系容易分解胃酸、所以咧长期譬如可能空肚食啊，或者可能而家嘅86减肥法咧就唔啱你哋啦，因为你个胃酸咧会容易令到你哋唔舒服，咁所以咧食肉减肥法咧其实系比较偏啱你哋嘅、推荐嘅食物有海鲜类啦、肉类啦、鱼类啦，同埋蔬果。 即系佢斋食肉就尽量唔好食淀粉质，因为肉类佢最容易消化。 冇错，但系如果有啲肉都要有啲淀粉质咧，就要更加小心嘅。 系， 例如咧玉米啦，即系粟米啦，豆类。同埋糯米，點解呢？就係呢啲嘢頭先都講，因為你哋個消化系統比一般人快，所以好容易吸收咗佢哋嘅肥啊。 哦， 咁所以咧，你食呢啲食物咧就會比人肥三倍。 哦， 咁就要小心啦。咁而且咧就會推薦咧以蔬菜為主啦，因為咧你哋呢種血型咧都容易有心血管疾病嘅。咁所以咧你哋就要更加小心啦。如果你哋想食馬鈴薯啊呢啲薯仔咧。都对你冇乜帮助嘅， 即系总之就尽量淀粉质就戒得几多得几多，或者如果你要减肥嘅时候啊， 冇错。咁如果唔系咧，你就可以放慢你食嘅速度。咁少食多餐咧，都系 O 型人咧可以用嘅方法嚟。 不过咧，你话咧，放慢食嘢嘅速度咧，其实我觉得系任何一个血型都啱噶，因为成日都有讲话，有好多唔同嘅研究报告都出咗嚟，就系话证实咧，就系话当你食嘢慢啲嘅时候，个大脑感应嗰、那个你食饱嘢咧系慢过个胃嘅，咁所以你不停喺度同自己讲你食紧好多嘢，食紧好多嘢嘅时候，拉长个时间咧， 冇错， 跟住个脑就以为你饱啦，咁就可以变相食少啲嘢落个胃度咯。 嗱，另外 O 型嘅人咧，其实你哋因为你哋嘅情绪咧系易怒易高涨，所以 情绪起伏大， 冇错。所以你哋好适合有一个健身计划，持续咁样运动咧，系会帮助到 O 型人去 keep 住减肥。 咁应该做咩运动咧？ 譬如踩单车啦。譬如跑步啦、游水啦，都系好嘅。咁就到 A 型咯、哦。嗱 ，A 型嘅人咧， 我 A 型啊， 冇错。嗱 ，A 型嘅人咧就好唔同啦，因为你嘅消化系统咧同埋免疫系统咧嘅酵素比较多，分解植物同碳水化合物嘅酵素多、所以你系建议多食生果啦、蔬菜啦同埋谷物类嘅。 哦，但反而咧，我真系极中意食呢个淀粉质噶、但系啲人成日话淀粉质嘅时候就会肥啦，我亦都唔知系咪因为我太中意食淀粉质嘅关系咧。減肥慢咗啲啊！但系我而家听你咁讲咧，我尽量试下我淀粉质，即系食淀粉质嗰餐唔食肉，跟住之后咧食肉嗰餐唔食淀粉质，睇下得唔得先。 诶，佢都系推荐呢个方法噶、哦， 系咩？ 譬如啦，你哋应该系要食三分一嘅生果，两份嘅蔬菜，加一份嘅肉。 其实食完已经饱了， 冇错。其实 我听你咁讲， 佢系建议你哋食生果为主嘅。 系， 另外就系鸡肉同鱼肉。另外如果可以拣咧，其实你哋应该多啲食面，食。麦皮啊、豆类嘅嘢都瘦到噶。 我咧其实因为太中意食饭啊嘛，咁、因为淀粉质，因为我成日都讲嘛，唔食唔得噶嘛。 系啊， 我而家真系呢年几两年咧，将个饭量希望减少变成呢、這个面类啊，而我真系呢半年里面系瘦得即系成功少少噶。 你哋食。豆腐都是好的，因为呢、你们的体内是容易 吃人豆腐定吃真豆腐先， 豆腐 定两样都好的， 两样都不错。但是呢他们就说，因为对于你来说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最容易沉积在你身体里面、所以牛肉啊、猪肉啊、羊肉这些红肉呢就尽量避免吃了、当然不是叫你完全不吃啦、只不过是你可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鱼啊、鸡来吃咯。 好，那肉类就尽量就吃刚才所讲的那些啦。 是啦， 运动呢， 运动呢就应该要做太极或者瑜伽、 即是越慢越好。 没错，因为你们的精神呢是比任何一个星座都容易紧张，而且腰骨酸痛，而且容易感到长期积累的压力、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找回身心的平衡就很快瘦的 了。那跟着之后 B 型啦， B 型 啦，其实呢 B 型呢是最早出现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游牧人族的、所以其实呢 B 型的人是很适应到气候的变迁，所以他们呢有很多肉类的蛋白质的酵素去消化肉类，提升它的新陈代谢、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食肉减肥法呢其实是最适合的、例如譬如可以配水果，譬如是 葡萄啦，或者香蕉。嗱，有好多人就话吓呢啲唔系好肥嘅咩？但系对 B 型嚟讲咧，反而会增加咗佢哋嘅消化能力嘅。咁可以食多啲乳製嘅產品，譬如芝士啊、乳酪啊，呢啲都係 A 型嚟噶，冇錯，都係好噶噃。 嗯， 但係咧唔適合食嘅咧就係面食啦、堅果類啦同埋小麥類，因為食呢啲嘢咧，你就會拖慢咗你嘅新陳代謝率，就令到你冇咁容易瘦啦。 明白。咁如果運動方面，佢又應該適合做啲咩啊？ 佢咧就最適合就係跳舞噶啦。總之好似遊戲咁樣樣嘅 game 咧，都適合佢哋。譬如佢哋覺得玩呢樣嘢，譬如爬山啊，或者甚至乎騎馬，佢哋當係遊戲咁樣玩咧。 嗰啲跳舞尖啊， 冇錯，咁就會令到你瘦啦。 哦，咁啊，即係總之逢遊戲類嘅興趣類，等佢哋唔好覺得沉悶嘅話，就對佢哋嚟講好啦。 最後一個就係 A B 型啦。嗱，我就係 A B 型啦。嗱 ，A B 型嘅人咧就最著數噶啦，因為又可以食 A 又可以食 B 嘅嘢，咁所以咧， 即係你乜食乜都得噶咯， 系，但系佢哋唔适合食嘅嘢都唔啱食嘅，所以基本上咧，我哋咧就唔可以食碳水化合物啦，唔可以食红肉啦，唔可以有咖啡因啦，唔可以有酒类啦，唔可以有贝壳类，因为呢啲嘢咧都会令到我哋囤积脂肪，而且咧其实我哋好容易发肥嘅一种原因或者发病咧，就系因为酒同埋咖啡因，所以我哋一定要戒清嘅，咁可以食鱼啦、海鲜啦、蛋啦、奶类制品啦，同埋蔬菜咯。 明白。咁如果做咩运动咧，就系、是、好似你之前咁，其实跟足你之前呢一年里面减肥嘅运动就已经好足够啦。 系啊，因为我就系跳舞啦、踩单车啦，而家开始做 gym 啦、重训啦，另外都有做瑜伽嘅。 哦，哇！即系你其实全部都做晒噶， 一个礼拜做三日。 哇！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勤力嘅话，咁辛苦咁努力嘅话，我相信就算你咩血型都好，都一定咧减肥成功啊！咁咧头先就听晒咧，即系四种唔同嘅血型啦嘅减肥嘅方法啦。咁一阵间一个心理测验都系关减肥事噶噃。 冇错啦，就系点解你会失败咧？减肥咁耐， 转个头翻嚟解答大家。 You can call me if you need someone. I'll pick up the pieces if you come undone. Painting stars up on your ceiling, 'cause you wish that you could find some feeling. Yeah, yeah. You know you could call me if you need someone. I need you to hold.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塔罗 Rainbow 时间啊！咁啊 ，Rainbow 今日咧就同我哋讲一啲关于血型同减肥嘅嘢。咁啊，今日嘅心理测验头先都讲咗啦，就系点解成日有啲人减肥减极都唔成功咧？如果头先 Rainbow 所讲嗰啲嘅方法，即系血型嘅方法，都唔掂，唔紧要，心理测验即系我哋嘅塔罗牌，试下睇下帮唔帮到大家。 好啊！ 首先第一只牌，第一只牌好似好靓，因为入面有好多嘅向日葵，有四朵。咁啊，跟住之后有个 B B 仔啦，喺度个向日葵下面爬行紧，而前面有一块波板糖，佢好似个感觉就系追住块波板糖咁。到底呢只牌又解啲咩咧？ 好啦，如果揀 A 答案嘅朋友咧，第一你真系要戒任何甜嘢啊，因为太阳牌咧就系代表，其实咧只要你目标清晰，但系唔好一嚟咧就话我要减十磅、二十磅咁样就得噶啦。例如，譬如可能你一开头三磅啦、五磅，慢慢减上去。第二真系要多饮水，因为太阳咧就系你嘅水分可以帮你蒸发你嘅脂肪嘅。咁最后咧就系戒糖啦。咁啊，有啲人话，哎，咁我啲咩好食啊？嗱，咁抽到食物咧就系圣杯女王，所以其实咧食多啲住家饭，其实控制煮法， 即系阿妈煮嘅嘢食啦， 冇错，或者自己煮都得嘅，但系控制煮法咧，对于你嚟讲真系好重要， 要加多啲水，唔好加油，系咪咧？因为你话圣杯嘛， 或者焗炉都得。 哦，点解系关焗炉事？ 蒸发晒所有脂肪出嚟。 哦， 所以焗炉啦。嘅方法係適合你啲嘅，同埋記住啦，太陽都係代表其實有清晰嘅目標，你最好譬如有啲人話我係咪一定要睇磅數呢、其實你可以度身體噶嘛，譬如會唔會腰圍瘦咗，對於你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啊，咁呢樣嘢都好重要嘅。 哦，即係只要有清晰嘅目標，重要係唔好一嚟就話我要減勁大嘅磅數，逐啲逐啲，逐少逐少步嘅話，對佢哋嚟講就會快啲有成功感。如果快啲有成功感嘅話，咁佢哋就容易啲事半功倍啦。 冇錯， 好。 咁跟住就到一个女仔啦，坐喺个月亮上面， 呢只系第二只牌， 第二只牌，跟住就揸住一个卷轴啦。咁其实佢着得好斯文嘅，着得好 grand 嘅黑色嘅套装，另外着住对高踭鞋。咁其实呢个问题就系、是。你就是減肥食薯片的朋友啦，即是長期呢、 即是揀這隻牌的話都算傻的、因為可以吃零食的，是不是？ 不是啊，不是啊，就是因為你長期想了不做咯、即是坐在這裡等結果成功了、我自己就覺得呢，可能呢你有很多 planning 的、但是三分鐘熱到咯，所以其實第一件事要做到的呢就是減少你三分鐘熱動嘅狀態啦，就係、譬如每兩個禮拜轉一個減肥方法咯。譬如可能而家你覺得啊飲果汁呢個減肥方法幾好、但係你其實會悶啊，持續唔到啊。 即係佢中意玩啲嘅。 冇錯，所以你應該要諗好多唔同嘅方法，俾自己去嘗試，減少呢個三分鐘熱動嘅情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你要話俾身邊所有嘅朋友聽，最緊要係咩啊？伴侣，令佢哋支持你减肥嘅，等唔好你减肥嘅时候，佢哋大喝大食啦，咁你就会觉得哇好心酸啊，点解得我一个人要减肥咧？咁你就会容易放弃啦。 咁我想问个问题啊，如果咁讲嘅话，佢需唔需要亦都即系虽然要周围讲俾朋友听，叫啲朋友帮手制止佢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就 系 有好多魔鬼噶嘛，啲、魔鬼会不停引诱佢食嘢，真系见到魔鬼，系啦，咁跟住啲朋友亦都会咧，好似魔鬼咁样不停喂出去食嘢啦，食嘢啦咁。呢班人佢对佢嚟讲，即系抽第二只牌嘅朋友嚟讲，点算好呢？ 嗱，我会建议咁样嘅，譬如你放假嗰日，你咪照出去咯。咁你咪照去揾你嘅朋友咯。咁但系一定要 stick to the plan， 就系五日要地狱嘅，咁你就五日地狱，有两日放假嘅就俾自己两日放假。 系， 譬如你放假两日，咁即系有两个 lunch 同两个 dinner 啦，咁你都可以分开喺嗰五日里面度约咗佢嘅。但系你一定要记住就系唔好一撇就全撇。你要听日就要食翻沙律咯，即系你尽量去控制翻自己嘅节奏，咁样你会舒服啲嘅。 系，头先所讲嗰个 Rainbow 嗰个答案咧，其实每一个减肥嘅 tips 或者一啲心得嘅人都会咁讲，因为咧如果你长期去令自己减肥减得唔开心嘅话咧，跟住你个减肥都好快失败。你一定要俾自己休息少少，或者俾自己身体唔好咁快惯咗，因为身体惯咗知你减肥咯，好快之后佢就会反弹噶啦，系啦，或者佢会厌倦。咁好啦，咁啊第三只牌咯，第三只牌咧，我就见到哇好多金币，跟住之后系有两有四个人嚟嘅，分别咧着住唔同颜色嘅衫啦，有绿色、红色、黑色同埋黄色嘅，咁啊劲多金币，佢哋成班好似喺度窃窃私语，揸住啲金币喺度倾紧偈。 好啦，嗱呢只牌咧就系、是、你个身体的而且确个新陈代谢率已经比较慢啦、 嗯， 或者可能咧你系好心急嘅人，好想快啲见到结果同埋成果，就导致你太放太多聚焦点喺个结果度、 嗯， 就唔记得咗享受减肥嘅乐趣、 嗯。 所以其实咧，如果你要减肥成功咧，第一样嘢你要去揾减肥嘅乐趣啦。第二咧，我会建议你去揾 personal training， 或者去揾一啲朋友佢系有成功嘅例子俾、嗯、你跟住做，或者有啲人咧、嗯、你系可以不停问住佢问题， 哦、即系要人版 系啦，或者可能揾营养师嗰啲都会好啲、嗯，因为其实你系好需要有一个专家啦。当你迷茫同埋你唔知道自己想点嘅时候咧，佢可以解答你嘅问题。 哦，或者监督咯，即系 冇错， 人版或者监督。 都得，咁同埋因为帮你抽嗰只牌魔术师啦，咁就即系代表你真系好需要有各方面唔同程度嘅配合嘅。咁、 嗯、 譬如可能有啲人咧，喺呢个状态咧，我就会建议佢，你会唔会系需要食一啲健康食品啊？譬如可能代餐啊，或者点样去令到你自己嘅身体嘅新陈代谢率，或者可能做多啲运动，唔同种类嘅配合，令到你可以更适合。展现到你减肥的计划，其实你是需要很多东西的配合，因为你抽到这两只牌都是讲在减肥里面要大洒金钱的。 哇，洗这么多钱才减到肥， 因为或者它是要完全戒食任何加工食品，譬如肠仔啊、火腿呢啲都唔食得、嗯。 或者你头先所讲话要人街住佢嘅话，即系揾营养师啦、哦，其实都贵噶啦。好啦，最快速讲啦，第四只牌。 好，最后一只牌咧就系、是、权杖八啊，咁佢咧就八只权杖喺个天空度飞，而且佢哋咧生满咗好靓嘅藤枝、哦。点解咧？就系、是、代表其实你减肥同我一样都好有决心同恒心噶啦。不过咧，我哋就系因为太大压力俾自己咧，反而令到自己容易受伤啦，或者伤心嘅。记住啦，如果我哋喺减肥途中啦，你好想成功嘅话，要有一个好嘅阶咧，譬如我啊想拍拖啦，咁或者系啊我想着一件咩衫啦，你一定要有一样嘢系因为生活里面你系想令到你自豪嘅，令到你更爱自己嘅，咁你就会变得更美好啦。 明白。咁啊，今日 Rainbow 咧已经解答晒我哋四只牌啦。今日讲嘅咧就系、是、你啊，点解成日都减肥唔成功噶？咁啊，四只牌大家都可以上翻我哋社交平台度重温下嘅。今日 thank you 晒 Rainbow， 下次见，拜拜。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狂流吧，看我里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充些心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看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余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那一天回不去，若这天讲到他 今晚长知识啦，减肥都可以揾阿 Rainbow 啊， 系啊，咁啊好明显，咁佢哋都话俾你听，其实直接就系你心里面嘅潜意识，啊、有啲乜嘢嘢你应该要做错，有啲乜嘢系你做啱啫。 啱啊，姊妹兄弟明啦，系咪啊？ 系啦，成日都讲噶啦，减肥最好嘅良药系咩咧？饮水 系，仲要有人激励你同埋陪伴你啊，知唔知啊，莫莉？ 所以送几首歌俾大家，多喝水， 多喝水啦，各位啊，希望大家减肥成功啦，如果有你咁嘅需要嘅话吓。 系，今日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 拜拜。